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五集，苏明峰。不论东院的怎么做，沈庙都还是开始故意疏远了二房和三房的人，也不再像从前一样黏着沈月和沈清了。起初沈府众人都以为他不过是因为落水之事小孩子赌气，可当沈庙开始行事都有了自己的主意时，众人便多少察觉出一些不对来。桂嬷嬷一如既往地劝着沈庙莫要与东院置气，偶尔也旁敲侧击地说些定王乃是名气无双男儿的话，可是沈庙竟像是铁了心般的，每每桂嬷嬷提起此人便狠狠地呵斥一番，弄得桂嬷嬷煞是头疼。不过西院如今都是二三房塞了的人，总有些刁奴。古玉几个本以为沈庙既然转了性子，定是要好好的整理一下后院的，谁知道沈庙竟是理都不理。沈庙自然有自己的打算，这些日子他去广文堂越来越勤奋了，虽然众人看他的目光依旧是垫点，他却也不恼，每日只做好自己的事。他越是这般坦荡，人们便越是觉得无趣，竟然也过了些安然的日子。这天清晨此复课结束后，沈庙觉得胸口有些发闷，便到广文堂的花园里随便走走。广文堂虽是学堂，占地面积却颇为广阔，因着有国一、国二、国三三个等级，沈庙这样的年纪再上国二，却不知不觉地走到国一的面前，恰好见着一小孩坐在台阶上抹着眼泪。这小孩约莫八九岁的模样，生得白白胖胖，或许是体态有些过于臃肿，一眼看上去竟好似一个胖胖的球。他穿着一件松蓝色的银丝彩褂，小布靴，脖子上套着一个圆圆的项圈，好像年画上走出的娃娃。沈庙微微一怔，随即走过去轻声道，你哭什么？那娃娃许是没有想到突然有人来，吓得扑通一声从台阶上栽了个跟头，倒也没哭，而是一咕噜坐起身来，愣愣地看着沈庙。他生得白胖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脑袋上扎了个小揪揪，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，实在是憨态可掬。沈庙忍不住扑的笑出声来，那小孩却是奶声奶气的叫了声姐姐，沈庙的一颗心都要被这小孩给叫化了。他上辈子生了婉瑜和富明，可是婉瑜和富明五岁之前他都在秦国做人质，带回来后两个孩子都已经学会规规矩矩的叫母后，沈庙自己都不知道五岁之前他的两个孩子是何模样。眼前这小孩虽八九岁，看起来却是不谙世事的模样，让他忍不住想起婉瑜和富明。沈庙微微地蹲下身子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你哭什么？ 先生问我问题，我答不出来，便打我手心。 小孩伸出手，露出红红的手心，委委屈屈地说道， 我实在疼得很。 沈庙想要逗逗他，就问道，先生考你什么问题啊？ 先生要我写兔死狐悲四个字，可我默不出来。 小孩哭丧着脸，若是国一这个年纪默字都默不出来，的确是有些说不过去了。撇开沈庙自己不谈，富明在这小孩这么大的年纪时已经开始学着处理朝中的政事了，虽然只是假装联系，但多少也能够应对一些。虽然皇家少年多早熟，来广文堂读书的孩子也都是贵族子弟，会应当启蒙的这般晚呢？那小孩还嫌抱怨的不够，继续哼哼唧唧道， 若是回去被爹知道了，丁又会狠狠训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倒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 沈庙被这小孩哀哀戚戚的语气惊了一惊，又好气又好笑， 想着这是哪家的活宝贝啊，也不知从哪里学到的这唱大戏一般的说法。你是哪家的孩子？那小孩看着沈妙，沈妙如今也不过14岁，加之她本身长得颇有孩童气息，看起来其实并不比这小孩大多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身上便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，仿佛见过大风大浪，能安定人心。便是这小孩闻言也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，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来历。 我是京城南平伯家的二少爷苏明朗，我爹是平南伯苏玉，我大哥是平南伯世子苏明峰。 竟是竹筒倒豆子一般的将自己的身家来历说了个一清二楚。沈妙一愣，苏家，平南伯，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苏家和沈家都没有什么关联，因为彼此在朝堂上是相悖的政界。苏家和谢家关系不错，平南伯苏玉和临安侯谢鼎是很好的兄弟，苏明峰和谢景行也是自小玩到大的朋友。这两人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？当初苏明峰死了后，只有谢景行敢去给他收尸。是的，苏明峰死了，或者说是整个苏家都灭亡了。先皇搜出苏家贪墨并私下贩卖兵马的证据，兵马之事一旦牵涉，自然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圣旨下的突然又迅捷，都没有过审，直接带军抄家，就地处死。青天白日的，整个苏家的血从定京城东流到定京城西。谢景行知道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整个苏家无一生还，而往日交好的人都没一个出面的，还是谢景行亲自去给苏家主子收的尸。完了后，谢鼎向先皇请罪，直到看在苏家也曾为了明其立功的份上请求下葬，先皇准允了。苏家的后事是由谢家一手操办的，沈妙记得很清楚，年关时候沈信回来知道了此事，他很是唏嘘了一番。苏家的灭亡就在2个月后，很快了。面前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也死在了那道冰冷的圣旨之下。他的神情突然变得有点冷，一双眸子中隐隐泛出厉色。小孩不由得瑟缩了一下。沈妙再看向这孩子的时候，语气便又如方才一样温柔了。苏明峰，是不是最近立了大功，军马管得极好的那个苏家世子？ 是。爹说陛下这次肯定会赏大哥个功名呢。 小孩昂着头答道。沈妙笑了，他微微弯下腰凑近小孩轻声道，你不是说你爹知道你答不出先生的问题就会罚你吗？我有个法子可以教他不罚你。 是什么？ 小孩眨着眼睛道，你须得答应我，不能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，我才说。 好。 小孩想了半晌，点了点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